梅妃。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鹤后骂店》。 最后是程砚秋演唱的《英台抗婚》。 Thank you. 来看，这些平民俱是文武秀将而买的呀。 我好慌，你来路正而不送是老之风耶。 哎呀，你再来看这瓶凤冠，上面的真是颗颗光大，粒粒心愿，可爱不可爱呀。 不是阴高泉水，无意之财莫贪心。 我儿啊，你快来看这幅玉意，都是金金大嫂平啊。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